OK， 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礼拜六晚上有这段时间，虽然是名称是主日学，但是我们可以每个礼拜六晚上用这段时间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思想，有的时候在讲道之中，有的时候在团契之中，比较没有机会，没有环境思想的问题，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机会。特别是今天晚上我们思想主的晚餐、圣餐和成为一个教会的成员或会员之间必然有的关系，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你们都拿到教材，教材那个比较更详细一点的那个版本我会之后放在网站上，可能上面会有一些错误会修正，然后有一些细节会比较详细一点。主要我们今天讨论，今天是虽然是 Savoy 教会设立原则的第五课，但是等于算是一个插题。我们利用一堂课的时间来讨论主的晚餐和主的肢体，因为明天是新福的圣餐主日。我们在成立会员制度之后，也应该越加认真看待会员制度。在新福，尤其是一个公理会的教会，在公理会的教会里面，教会的官员所知被呼召是透过会员所选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更认真看待会员的到底什么是教会的会员。因为我猜想我们中间有不少人以前都曾经是教会的会员，但是其实这个会员就我和小玉来说好了，并不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并不是一个非常对我们平时身为基督徒有什么关乎紧要的议题。但是我们自己慢慢成长，心腹慢慢成长，我觉得我们需要教导，我们需要思想，我们需要学习到底什么是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员，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不是只是你被记录在一个名册上，或者你拿到个会员卡，它真的跟我们基督徒如何活在世上有不可分开的关系，这也是合乎主的意思，也跟我们如何成圣也有不可分的关系。尤其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它和主的晚餐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大概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和一个基督徒成圣如何走天路是有分不开的关系。那我们新福，因为我们新福的历史背景，我们会特别的注重圣餐，而我们采取公理会的制度的话，我们也理当特别的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员。我们认知，我们之前已经讲到一个教会是上帝自己呼召出来的选民在地上所组织的，我们这个礼拜的查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也看到保罗非常强调一个教会一个肢体组织成一个身体，在一个身体里面被组织起来，并不是我们人个人自愿的加入某个社团或某个协会，而是上帝他的安排他自己的设立，各个肢体组织成为在他的儿子的身体里面成为一体。而这个身体我们不能把它变得太抽象，我说的抽象，它的确有抽象的概念，就是我们说大公教会， OK， 基督的大公教会，只要是任何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人，这些人都应该成为是大公教会的成员，上帝的选民，心里信仰告白 25.1.2。 但是这不能只停在这个层面，而没有一个具体的 expression， 具体的呈现出来。怎么具体的呈现出来？就是在每一个教会，或者我们说 particular church 独立会堂中呈现出来。也就是说，这个之前我们就讨论过，在 Savoy 这个系列的课，第一堂课我们就非常强调，一个人不可能说他自己是基督徒，而不具体的、确实的隶属某一个教会，是一个教会的成员。他不能只抽象说，哦，我是属于基督大公教会。 却不属于任何的教会。因为 Savoy 的第一堂课我们就提到说，教会其中一个功用就是上帝在他的旨意中设立要人在教会中顺服他的儿子。这就关乎我们上礼拜所讨论的教会必须要施行惩戒。为什么一个忠心的教会不只是要宣讲圣道施行圣礼，也要忠实的施行惩戒？因为这个就是上帝设立教会在地上的用途或者目的，就是要他的选民，他呼召他赐给他儿子的人聚集在教会里面，一同顺服他的儿子，一同行天路。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呈现，具体的 expression。 我们各个的肢体是具体的安排，设安排在教会自己设立，安排在上帝自己设立的教会里面成为一体。 OK， 那么所以我们有这样子背景的教会，更加应该思想主的晚餐的意义，还有和这个主的晚餐和教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其实你从字面上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是有关系。如果你基督徒听到 Body of Christ， 基督的身体，你会想到什么？我说基督的身体，你想到的是什么？ 圣餐。 圣餐，对不对？这一定你一定会想，还会想到什么？基督的身体， 肢体。会有 教会，对不对？ Body of Christ， 基督的身体，教会和圣餐那个饼，这是我的身体。所以这个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圣餐和教会的会员在这个身子之中必然有，你必须要思想他们有没有办法分开来的关系。 OK，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就是圣餐和教会会员之间的关系，是你要说这个教义是所谓的 close communion。 我们之前也有提到，我不太知道这中文的翻译是什么，但是 close communion 就是有限制的主的晚餐的意思，就是说只有隶属一个基督教会的会员才可以领圣餐这个教义。 OK， 这个有别于另外一个很相似，英文里面叫做 close communion。 close communion 就是有些教会会认为说只有这个教会的会员可以在这个教会领圣餐。你听得出来中间有所不同，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 Alright， 所以有人来到新福，如果我们是采取那个完全关闭的主的晚餐的话，就是只有你是有登录正式成为会员的人才能够主领的晚餐。但是我们不是嘛， Right，但是我们应该要更确实，更加确切的落实这个 close communion， 就是领属于主的只有隶属一个基督教会的人才能够分这个基督的身体。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 OK， 这个也是美国 PCA 教会、美国 PCA 长老会和 OPC 教会的正式立场。就是像 Daniel 他们的宗派或者 OPC， 我忘记 Daryl 是不是 OPC， 反正那个信证长老会的正式立场，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那么我和一个朋友在讨论这个事的时候，其实他说他们的教会，他应该，因为他是 PCA 的牧师，他应该要施行 close communion， 但是他在他的教会之中没有办法确切的施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这教会里面没有教导。然后那个教会的另外一个牧师，我们坐在那里讨论，他说我真的很想跟非会员的人你们不要领圣餐，可是他也认知，因为虽然这个教会是台湾的改革中长老会教会，可是他说他不敢，他就说他不敢，因为这个教会一直没有这样子的教导。 So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是他们也说，如果要实现任何的教义，如果这真的是合乎主义的，其实最好的时候就是像我们现在，我们有特殊的优势，因为我们刚刚开始。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是在其他的教会，我们以前的教会好了，你开始教导这个教义，你还是得教导这个教义，实践这个教义，但是你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会遇到很多人会说，你怎么，为什么以前没有，现在有？所以 anyway， 所以我们 我觉得心腹在这个上面，不论是在这个教育上面还是其他教育上面，我们是占有一些优势的。比如说我们没有那些背负的传统，我们不需要说啊，我们不能剥饼，因为以前的人就是用小圆饼，我们没有这个借口。OK， 我们教材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主的晚餐的意义。我们要先了解到底是什么是圣餐。这个心腹的老会员们应该都蛮熟悉了，所以这对有些人来讲是复习，但对也许对梦怡来说的话，像这种比较后来加入的，我们要复习一下，我们稍微花一下时间，复习圣餐的意义。心腹主日学 WCF 新敏信仰告白系列27章和第29章，我们都有讨论这个。所以我在这边有把我们的录音和教材的那个连结有放在讲义上面，所以同学们可以回去再复习。但是我们就简短的来说，圣餐是圣礼，圣礼是外在的记号和表明一个属灵的事实。圣礼按照新敏信仰告白，按照改革中的理解，圣礼是有个外在的记号和那个记号所表明或印证的属灵事实，必须要有这两个都在，那个圣礼才是 effective effectual 才是有效的圣礼。 OK， 圣礼的意义当然是纪念我们的主，这个是大部分的教会都会说圣礼主要的意义是纪念性的，为了纪念我们的主，纪念他的死，他为我们所做的很重要的意义。但是改革中的圣礼圣礼论、圣礼神学，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非常可贵的，我相信各位在心腹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你都应该可以透过 Daniel 的劝勉和教导，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不只是纪念我们的主，我们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那个圣餐外在的记号更印证我们是真实的领受当下，我们是真的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怎么吃他肉喝他的血？是那个饼变成肉，杯变成血吗？不是。再次复习，是透过信心借着圣灵 spiritual， 他真的与我们同在，他真的把他的肉把他的血给了我们。 OK， 真真实实的，却是属灵上面凭着信心的真真实实。 OK， 不是物质上面，像罗马天主教或者其实路德宗实质上已经在讲这个，就是说那个物质上有所改变。所以我们不只是纪念我们的主，我们当我们吃那个饼喝那个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领受我们的主。既然我们领受我们的主，我们就领受他一切的恩典，所有的恩典，称义的恩典，儿女名分的恩典，成圣的恩典，将来要得荣耀的恩典。 OK， 我们也是蒙主喂养而得到属灵生命成长必要的养分，而在成圣的道路上就越加有力。因此我们会劝勉要检视你自己，如果你知道你犯罪，你更应该要领圣餐。不是犯罪的人不能够领圣餐，那审视自己不是审视自己有或没有犯罪，而是审视自己是否为自己的罪悔改，是否认罪。 OK， 而你认罪，你也认知你有犯罪，像这样子的人，你更需要领圣餐，你需要有主的恩典，你才能够不断的成圣，致使你的罪。 OK， 圣餐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有份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是与他连结的。那个外在的，我们当我们吃他肉喝他的血的时候，我们的主怎么说？吃我肉喝我的血的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与基督联合。 OK， 很重要的意义。然后我们既然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就必然与主耶稣基督的肢体联合。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讨论关于圣餐和教会会员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领圣餐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每当你领圣餐的时候，你不只是纪念你的主，这个圣餐不只是印证你的确有份你的主耶稣基督，不只是 不只是向你自己印证，向世界宣告，我今天就是领受我主耶稣基督和他一切的恩典。我也是在宣告旁边我前后左右跟我一起领这个圣餐的，我是与他无可分别的，因彼此连结，因为我们是连结同一个身子，我们都是不同的肢体，领的是同一个身子。 OK， 我们虽多，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仍然是同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于一个饼。这个我觉得是在很多教会里面，甚至是所谓改革宗教会里面都没有再强调的。所以我们之前在我记得在心灵信仰告白圣餐课那堂课，还有圣徒相通那堂课，都一再的连结，当你省察自己是否合理的领主的圣餐的时候，其中一个你必须要省察的是，我平常是不是有主的肢体团契，我平常是不是有与主的肢体连结。如果没有的话，你真的要，你真的是你只领那个外在的那个饼的记号，可是你没有那个属灵的事实，你真的必须悔改，你必须改变。你不能说哦，我就是我这个人个性就是这样子，我只是每个礼拜天来聚会，因为我是基督徒，但是平时我就好好的做我自己，我不太喜欢跟人家。 No， 你没有这个选项。基督徒如果你领圣餐，你没有这个选项。 OK， 好，圣餐也将我们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福音性的功用。每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明天弟兄姐妹，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在你旁边会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每次领圣餐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向世界宣告，向他们宣告，我们是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属于天父的，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只有这样子的人才领圣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福音性的功用，也就是叫其他看到的人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的宝贵这个圣餐，也让他们也渴望吃这个饼喝这个杯。 OK， 这个是向世界宣告，我不再属，甚至于我不再属这个世界，是我不再属于我自己，我乃属我主耶稣基督，因为我是他用重价赎回来的，他自己的生命赎回来的，他把他的肉给了我，他把他的血给了我。 So，当然圣餐也是预尝有一天我们在父的国度里面要一起吃那羔羊的宴席，从今以后我们在吃着葡萄杯我们主被卖的那天晚上，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与你同喝的那新日子。 OK， 好，复习一下那圣餐的意义。其中今天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关于圣餐，也表达既然我们是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会的首连结，当我们领他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也必然是表达我们是与这个身体的肢体连结。 OK， 关于圣餐的意义，大家有什么问题想法？很快复习。梦怡 OK 吗？郑杰，你们那边 OK 吗？关于圣餐的意义，或者对你们来说会是很新的东西吗？今天讲复习的， 可以，很清楚。 好，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我知道，我想问一下郑杰和梦怡，你们以前是教会的会员吗？有正式成为教会在来新府之前？没有哈，没有。连在英哥的教会也没有成，也没有所谓的会员。 英哥的教会没有会员制。 OK， 好像听说他们认为会员制度是违反圣经吗？还是好像是这样。OK， 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会讨论，有问题你们都可以提出来。好，关于圣餐，其他弟兄姐妹。 好，那请问一个问题，刚刚我们就是讲说圣餐是只属一个教会的，那我们礼拜三哥林多前书有讲到就是教会的肢体也有讲到，比如说教派与教派，也在 在广义上面应该也可以称为肢体。那这边跟就是只有隶属一个基督的教会会员才可领圣餐，那之间如果没有有没有起冲突？那如果没有起冲突，是不是跟这个连结的关系有跟这个肢体的连结有关系呢？因为如果你是教派与教派，肢体就没有办法实际的连结。 嗯， 跟这个有关系吗？ 有关系，等一下我会解释。close communion 和会再更详细的解释，但是你注意，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是 close communion， 我们不是只有这个教会的人才能够领圣餐，我们是说什么？只有隶属某一个教会的成员他才能够领圣餐，你听懂这个意思了吗？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举例子，等一下我们会举例子出来。所以譬如说明天那个我们将会越来越落实上个月施行圣餐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听 Daniel 已经开始在讲，之前我们都还没有提到 Daniel 已经邀请他在护卫那个餐桌的时候，我邀请你，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我邀请你先不要领圣餐，还有我邀请属于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领圣餐。如果你回去听那个上礼拜录音，他已经有把这个字句加进去，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有一些讨论。所以明天来，譬如说如果说明天亚堂他们会来的话，那他们不是属于新福教会的会员，但是他们是属于某一个教会的会员成员，所以他们可以领圣餐。但是如果一个人，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最后那段的时候，就是实践的那段 OK， 但是也许那个秀燕姐讲另外一个问题，一个独立教会或者一个会堂和另外一个会堂弟兄姐妹是不是肢体？当然是肢体。但是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我们太习惯用这种属灵的术语、哦、你是我的肢体，你是我，有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太，只要是基督徒都是肢体，那么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教会，我也是你的肢体吗？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如果一个人根本不属于任何一个教会，他其实很难用你到底如何具体的是你的肢体我的肢体。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像这样子主的身体，教会就是主的身体，它有一个具体的 expression， 它不能只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好像啊我属于大公教会，我是基督徒，我就是你的肢体。Right. OK， 好 ，OK， 好，我们继续看主的晚餐，主的晚餐是给谁的？是给主的肢体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谁是你们？是吃主肉喝主血的人。这个你们是谁？这个你们是基督用他的血赎回来的，这是新约所立的血，为罪得赦免，为多人舍去的。喝这个血的人就是蒙主的血赎回的人。圣餐是给你们这些人吃的，而这样吃这肉喝这血的人也必然是具体的与基督联合的人。再次，基督联合不能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怎么联合？我们最常常讲到与基督联合的经文，大概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八章，约翰福音十五章，枝子与葡萄树联合 ，OK。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最近才查经查的。但是这个联合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今天时常用的字句，具体的呈现出来，它的确有一些是比较抽象的概念。譬如说，神学家会说这个联合是有 mystical union， 是有奥秘上的联合，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其中有极大的奥秘，我们居然是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联合。How can it be？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有，其中是有奥秘，也是借着信心的联合。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我们根本无份于基督。也是透过圣灵的联合 ，It's a spiritual union， 不是我们的肉成为他的肉，我们不是在本质上面 essential 变成了与上帝儿子混合在一起，好像半神半人。不是这样子，是属灵上面的 spiritual union， 然而这个联合仍然并不是很抽象，最具体的呈现的表现就是联合在基督的身体里面。OK， 哥林多前书12章那里，我们必须是基督徒，基督的肢体必须是连接于基督的身子，你才可能与这个身子的头联合。如果你是基督的肢体，你是脚，你怎么样联合于这个身子的头呢？必然是透过整个在这身体之中的联合，是在教会中的联合。换一句话说，其实我们这讲的不外乎就是为什么新米信仰告白 25.2 说，一个基督徒定义上就是得救的人，而一个得救的人通常在教会之外没有得救，就不是基督徒。你必须连接在这身子里面。OK， 好，也就是说基督徒，其实我们现在在澄清，就是领圣餐的人是基督徒。但是是不是什么是基督徒，我们再更厘清一点，这可以帮助我们为什么只有教会的会员才能够领圣餐。基督徒定义上就是悔改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主的身体里面与主的肢体连结，而连结于手。这是我们刚刚提到为什么在讨论刚刚提到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如果我说基督徒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新福改革中的弟兄姐妹不会觉得这是太陌生的概念。但是如果你具体想与基督联合，必然是在教会里面与基督联合，与基督的身体与肢体联合，与其他的肢体一起成圣，越加有主的生量，是一同走天路的人，一同成圣的人。基督徒定义上就是不只是领受蒙拣选，领受儿女的名分，被有效的呼召，得到称义，然后成圣。我们这个礼拜的查经讨论成圣，有一个是很多基督徒会忽略的细节，成圣不是个人做工个人修行，成圣必然是在团体之中成圣。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 OK， 是这样子的人。基督徒定义上就是这一切都有，这一切的人，你不可能只有受洗而不一同走天路，你不可能只说你悔改你信主而不在一个教会里面成圣。 OK， 你不可能说你是自己好好爱主而不在教会里面与其他肢体里面一起越加成圣，连结合一，越加有基督的神量，连结于手，不可能。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具体的隶属一个教会，也没有具体的在一个教会里面与基督的肢体连结，他怎么知道他自己是与基督教会的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连结或联合的人？ How？ 其他的人怎么知道他是与基督联合的人？ OK，这边我想讨论一个岔题，在你们的教材上面没有，但是我会补充上去，我会放在网站上，或者我会直接就寄到那个会员专区里面好了，这样你们比较方便。教会会员的名册，英文是 membership roll。教会的会员名册，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是在那个，因为大家都是用网上登记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可是我们以后应该做一个更好的记录，就是这个有一个教会的会员名册。有人会说为什么要给我个名册，这不是很官僚太制式化了吗？这有没有圣经基础？我认为是有的。 OK， 教会为什么要有正式的会员的，你不要说是名册或者名单，或者一个正式的会员名列好了，为什么呢？第一个，天上有名册。 OK， 出埃及记30章32、33节，但以理书12章1节，路加福音10章20节， OK， 很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腓立比书4章3节，我求你这真是同父一儿的要帮助这两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以及其他与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等等等等。 这个册子在启示录里面又多次出现，启示录13章第8节、20章12节、15节。 So 如果天上有名册的话，我们地上如果有名册也不是太奇怪的事情。第二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里面，新约作者时常用添加数目，又把更多的人加给某个教会，或者用登记等等用词。在使徒行传2章41、47、第6章第7节，譬如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们数目加增的甚多。 OK， 提摩太前书5章第9节，寡妇要记在什么名册上面，必须年纪到60岁，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教会的 Mercy Ministry 跟他是不是有一个名册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属于这个会员。一个教会的慈惠事工跟这个教会的名册，你没有名册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的慈惠事工的对象是谁。 OK，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哥林多前书，人要被驱逐出教会，哥林多前书5章2节，这样的人你们要把他赶出教会，就是跟那个跟他的继母有发生关系的人。 OK， 不只是要被赶出教会，可是这样赶出教会的人，我们上次是讨论不要把他看成是敌人，要把他看作是兄弟，要试着让他能够听到福音。所以这赶出教会不是一个肉体上的赶出教会，因为他还是能够进到教会里面，他需要听到福音，因为有一天你要挽回他，他要能够重新再加入教会。所以这个赶出和加入不是说赶出教会的门或重新进到教会的门，这个一定是有一个 You gotta have a list， 你必须要有一个，你必须要有个基准，谁是在这个册子里面被赶出去然后重新被接纳回来。 okay， 还有这个跟教会的治理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长老或监督们必须知道谁是主托付给他们所牧养所劝诫的羊。 OK， 你们要依从那引导你们的，并且要顺服。希伯来书13章17节，因为他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长老、牧者们、监督们，神托付给你们，你要为他们的灵魂时刻的警醒。谁的灵魂？好像是那将来要交账的人。所以你们做长老的弟兄们，以后要做长老的要战战兢兢，你以后你不真的不要胡作非为，那不要炒作，不要炒短路，不要为了一时的那真的是，我真的有的时候看到人做事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因为以后你们要交账，你们要在主面前交账，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有所快乐，不致忧愁，如果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是讲到说，你如果你们是在长老和监督的牧养和治理之下，劝诫之下，你们不要让他们忧愁，因为有一天他们要交账。交账什么交账？天上有名册，在地上你长老和监督必须要知道他们所牧养和负责为他们灵魂负责的人到底是谁。OK， 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不是我做长老任何人就是在我的牧养之下，你听懂我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按照合理和必要的推论，这个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哦，你是牧师，你就我只要是基督徒你就应该要牧养我，应该不是如此。所以有名册是基于这几个原因，有正式的会员制度或者会员的 membership role是非常符合圣经的。 OK， 好，我觉得不管是明文或者合理和必要的推论出来，都是需要一个忠心的教会，要忠心的牧养，要忠心的施行惩戒，要忠心的施食慈惠事工，要做一个教会该做的事，你不可能没有会员制度。 OK， 再下来，会员的身份是正式的宣告，因为我们现在的会员是大家上网登记嘛，然后回答那五个问题 right？ 因为我们看就是我们刚开始的都是已经在这里，大家都已经认识，我们知道如果你说是的话，你不会，我们不会对任何其中有什么意见。但是通常以后的话，我们可能会思想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还要，我们也许下个月开会，我们会，这会是一个议题。来到新福固定聚会多久的弟兄姐妹就必须要加入会员。 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 ，I don't know， 我觉得这是可以。但是你一旦加入会员，你除了回答那五个问题，应该有一个正式的，公开的宣告，有长老或者牧者，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基本上就是你不是异端，然后你是，委身在这个教会，顺服在这个教会的治理、管教、督责之下，然后你认知你是与其他的肢体彼此连结，必须分担彼此的重担。你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你就是公开的宣告，我是这个基督在地教会的会员，我是基督在地身体，在这个基督在地身体的成员，也是公开的对自己、对教会的其他的肢体、对教会的长老宣告说，我委身在这个教会，我接受这个教会的牧养和管教，我认为这个教会的人，我认他们为我的弟兄姐妹，我的肢体，我就是这个教会的肢体，我是基督身体的肢体。这不是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在这个教会之中呈现。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没有会员制度，一个教会怎么样施行牧养，怎么样施行督责，怎么样施行惩戒。甚至按照我们改革中的理解来说，没有会员制度，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中心的教会，因为会员制度关乎教会惩戒，而如果你没有一个有效的会员制度的话，你就没有有效的教会惩戒，最终你没有办法把人赶出教会或接纳人回教会。或者牧者和长老们不知道具体他牧养的人到底是谁，谁是主赐给他们要交账的人。 OK， 那如果没有惩戒的话，一个教会就没有，就不是中，就没有那个至少有三个记号之一的，他就已经缺乏一个忠实的宣讲圣道、忠实的实行圣礼和忠实的施行惩戒。 OK， 因此一个教会是否忠心，不是看他到底有没有教会会员的制度。因为我猜我们中间，其实我知道我们中间都有人以前是有在有教会制度，也曾经是那个教会的会员。有教会制度并不表示说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忠心的教会，至少按照改革中的理解来说，而是教会制度是关乎教会的惩戒、牧养和惩戒，而是看这个教会有没有忠心的施行惩戒，包括惩戒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包括护卫主的餐桌，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有关系了。所以你光有教会的会员制度，平常没有具体的教导，也没有施行惩戒，那个都是，那个只是一个名字而已，那个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好，大家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之前有在族群上面，在会员族群还有那个新福的比较公开的那个族群都有放nine marks 九个标志，他们出的教会会员的一个小册子。然后它有中文翻译，可是虽然是我如果记得没错是简体字，应该是我朋友那个谢访他们搞的，可是应该都看得懂。那我觉得它只有它虽然是110几页，但是很快你要看的话其实两三个小时就可以看完。虽然他们是改革中改革中浸信会的立场，但是和我们公理会的立场是，他们的教会制度基本上是公理会的教会制度。所以在教会论上面来说，那本书我觉得如果你花一点时间看，会很有帮助。对，那个都可以 download 下来。我会觉得如果我们教会要，我可以想办法试着把它改成那个。Yeah， 如果看看能不能把它改成繁体字的档案，也许印一份出来放在教会里面。OK，Anyway，好，教会会员不是教会，我们时常会觉得，如果没有一个正式的教会制度，没有中心的教导，为什么一个教会的肢体就是教会的会员？所以你就该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员，就很容易以为教会是一个volunteer association 或者voluntary association， 就是自愿加入， 随时可以退出的一个组织或者机构。关于这个，我觉得我们最近都心中会有一些感想。教会就是我要加入就加入，我要退出就退出。但是如果按照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边的，那我教会不是如此。如果你是教会的肢体的话，你就是按照上帝的安排，按照上帝的设立加入一个身子。所以你不应该那么轻忽的看，它不是一个某个协会或者俱乐部或者社交团体。在这里面有我喜欢的人我就加入，没有我喜欢的人我就退出，我找另外的我喜欢的人加入。那这是我们上帝自己组织起来的。OK。接下来这个大概是重复之前所讲的。可是会有一个问题，如果教会的身份是公开的宣告认证，他自己宣告，其他的人也认证，这个教会其他人也认证他的确是具体连结于肢体，其他的肢体也连结于这个身体的手基督的。那么问题是，是不是教会的会员都是基督徒？ Well, 没有人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应该是教会的会员。真正的问题是，因为有些人会说，你们有教会会员，那你怎么知道每个教会会员都是基督徒？ It's moot, doesn't matter. 那个不是为什么你要成为教会会员。你成为教会会员不是印证你就是得救。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延续我们刚刚所讨论，如果你是基督徒，必然是具体与基督联合，也与基督的肢体联合的人，那么你为什么不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员？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我在这个教材里面有个刮胡说，且不论这个教会的会员在这个教会或那个教会是如何的呈现，也许有些会员他们要你要上他两年会员课程，经过多层的认证你才能够成为会员。有些像我们，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符合圣经，只要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异端，然后你愿意委身在这教会，你就是这个教会的会员。或者有些教会也许他没有一个正式的会员制度，但是他有一些方式，就是说你是委身在这个教会的，不论是正式或非正式的会员制度，你是这个教会，我们用成员好了。真正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你不是一个教会的成员？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如果他有机会，他有时间，他不是生活在丛林之中，他不是生活在一个无人岛上面，他为什么不加入教会？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保罗最后关于主的晚餐，保罗指责哥林多教会不是领主的晚餐，为什么？原因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原因是什么？你们不是领主的晚餐，因为你们用的那个饼不是发酵，不是无酵饼，你们喝的那个杯是葡萄汁，是有气的，太甜了，那不是葡萄酒，不算主的晚餐。 No, 不是这些东西，是什么？因为他们吃的时候分门结党，有些人吃有些人不吃，就印证，就借着自己的行为就印证我其实是没有与主的肢体连结。是你看得出来了吗？我不是这个教会的肢体之一，因为我没有与肢体连结。也就这样子，是这样子，他们就没有按理吃主的饼。回到我们刚才讲说，当一个人在领圣餐审视自己是否合理领圣餐的时候，他应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到底是不是有与主其他的肢体在这个教会里面连接，或在我的教会里面连接。没有按理吃主的饼，其实就是没有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他其实就是吃自己的审判，吃自己的罪。可以看得出来了吗？肢体、教会的会员和主的圣餐、主的身体和主的肢体之间分不开的关系。Okay. 好，所以这一段我们是主要是讨论，尤其是心腹，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花时间，以后还可以再多思想、多教导、多讨论，为什么我们要必须要认真看待教会会员这个制度。 因为这是合乎圣经的，这是主的命令，这是我们身份一个非常具体实在的表现。 OK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颜真你 OK 吗？颜真在吗？好像刚刚看到。OK 是 哦，失望。你有在听？梦怡 OK 吗？ 可以解释一下 成圣吗？ 先解释一下成圣，因为我还是不太懂成圣必然是在梵地中成圣。 OK， 好，我花很短的时间，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成圣，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讲，就是越加有基督的样式，或者效法基督。成圣你可以把它讲得非常的抽象，但是我觉得对基督来说最具体最符合圣经的成圣，不是变成一个圣人，不是磨掉我个性中的妹妹嘎嘎，不是变成我自己修行变成一个功力更高的人， OK， 不是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是你是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因为你越来越像你的主耶稣基督，你就不能不变成更好。但是呢，最终的目的，首要的目的也不是说我要变成一个好人，而是我要效法我的主耶稣基督。因为罗马书八章我们时常用的经文，我们上礼拜讲到用这段经文结束，因为神预先呼召的人就是预先指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样式。那成圣的目的也不是个人修行，主要是要叫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效法他有他的样式，就叫他得荣耀，好叫他在众儿子之中得荣耀，做长子。OK， 所以成圣，我简单来说，就是越加有基督的身量，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言语，越加有基督的样式。那为什么一定是在教会之中呢？我们这次的查经里面有特别提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看一下，前面也有提到，对对对，以弗所书第四章，如果梦怡，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好了。这边讲到说，主赐给教会有恩典，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是为了要做什么呢？为什么要赐给教会这些人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OK， 我们通常会说这是要建立基督的教会。但是你注意，他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如果每一个圣徒要成全的话，要越来越完全好了，你要这么说，你可不可以用成圣，先把成圣套到这里面？也许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成圣长大成人，我们越加成熟。 OK，什么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越来越像基督。满有基督身量，原来那希腊字就是越来越成熟，到了那个好像满足了你应该你的年纪应该有的样子。OK，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倒，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不过是我们成圣的过程，不是吗？成圣过程其中一个之一，就是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教义上越来越忠贞，越来越知道什么是真理。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成圣。用爱心说诚实话，彼此督责，彼此教导，凡事长进，连结于元首基督。刚刚讲到你怎么连结于元首基督，你用爱心说诚实话，有的时候只把那讲出来，就是啊，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那个整个是在建造基督的身体，在我们走天路越来越长大成人之中，其中一个 means， 上帝赐给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以借 以叫我们凡事长进。为什么？连结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着他联络得合适，各节各职，各按各职，按照个体各个肢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是在讲什么？在教会里面各个肢体发挥他应该有的功能。连接到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为什么圣灵赐给按照自己的旨意赐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就是要这个各按其职，按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长成，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基督徒的成长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觉得是最明显的一个基督徒的成长。一个基督徒的越加有基督的身量，必定是在教会的处境中发生的。或者你要说，如果你在教会之外，你没有使徒，没有先知，没有传福音教牧师和教师，你不可能个人修行成圣。 OK， 这样 OK 吗？很快的，很快的带过去。 OK， 好好，我们进入最后一段。如果等一下有问题，我们会再可以再讨论实践上的问题，就是关于实践。我们 close communion， 我们就先用刮胡，我再想到更好的翻译，我再提供给大家。就是有护卫或者有限制主的晚餐，不是全部开放，是 open communion， 但是你必须要护卫这个，可是不是只是关闭，只限制这个教会的会员。那怎么实践呢？ OK， 我们再问一个不愿意成为教会会员的人，教会中其他人或教会的牧长对他灵魂应该要负责的人，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基督的身体肢体？教会的牧长怎么知道他是委身在这个基督身体之中的人？其实对教会来说，那人在公开，其实他如果一直不愿意成为教会会员，他其实就是在公开宣告，我不是与基督身体联合的人。他领圣餐，他虽然领受其外在记号，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圣餐的意义。有那个外在记号，却没有印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属灵事实是什么？重复与主耶稣的肢体连结，这个属灵事实。其实如果他领圣餐而他不愿意，不是他还没有机会，他不愿意成为教会会员，他还领圣餐的话，他就没有合一的审视自己他的身份，他的基督徒的身份，他与基督联合的身份。 OK， 这个应该大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之前在圣餐还有圣徒相通，或者圣徒相交，或者圣徒团契 Communion of the Saints 那边那个课程已经讨论过了。 So 我们会遇到问题，我们可以知道理所当然在这个教会之中的会员，这个教会的成员好了，就是彼此的肢体。那么如果我们中间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来访，他平常不是在这个教会聚会，也不是这个教会的会员，怎么办？我们按照宽容的判断邀请来访的弟兄姐妹领圣餐，就是认知他们是委身在一个教会的一个，你要有的时候在关于这个的有些教会会教导是在一个 evangelical church 或者一个 faithful church of Christ， 一个忠实基督的教会或者一个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就算那个教会没有正式的会员制度，我们不需要去问他你是不是那个教会的会员，我们只是在institution 的时候提醒他，你检视自己，你是属于隶属一个教会，你是一个教会的成员，你不是在外面到处自己修行，然后我自己好好爱基督的人，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OK， 那么我们就按照宽容的判断，按照他等于是他自己的 implicit 一个，虽然他没有明白的宣告，但是他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这样子的信仰的宣告，我们就认定他是一个教会的成员，他就可以领圣餐。因此施行圣餐的人，譬如说 Daniel， 他是邀请隶属一个忠实基督教会的成员领圣餐。你注意，他不是说只有新福教会的成员可以领圣餐。如果你是属于一个，你是属于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那么我们邀请你来领圣餐，不管这个教会是在新福，是在台北，是在高雄，是在哪里。 OK， 而这个邀请其实这就是为什么 institution 就是一个牧师牧者在施行圣餐的时候 他的教导是这么的重要。每一次的教导可能不会教导到所有的层面，可是都是在提醒，都是在教导。其中一个很重要，我是不是合宜的在领主的晚餐。所以我们提出这个邀请，也是邀请那些不属于任何教会的人一个好的机会，来审视哦，我是不是有会员证，不来审视什么更基本的问题，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来审视我基督徒的身份。 OK， So 新来到新福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教导会员制度。OK， 我们不应该从来不教导这个，然后有一天说，哎，这个你要不要签名，然后你不告诉他说这个意义是什么，这个 benefit 它的好处是什么，你为什么这是你的义务，为什么这是主的命令，这是主的心意。我们必须教导他，然后来聚会我们还要讨论，我们大家要有一个共识，是几个月之后，三个月之后，六个月之后，如果还是明白的不愿意加入会员，可是他继续来聚会，我们就必须请他，嘿，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要请你停止领圣餐。你懂我意思？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所谓的长久常住在一个教会，可是不是那个教会的会员，但是他仍然可以合一的领圣餐。什么样的状况？比如我今天我是属于南投的教会，但是我要到台北去读神学院，我必须住在台北，我在台北找到了一个实习的教会，或者有一个教会我愿意在那里聚会，然后这个时候我南投的教会和这个台北教会之间应该要有一些沟通，说这是南投教会，说我这是我们的会员，他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学习关系，在你们那里聚会，希望他是在这段时间在你的牧养之下 pastoral care 之下，但是他仍然是我们的会员，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那个教会也接纳他，他不需要转他的会籍，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他可以在那个教会领圣餐，他可以在那个教会里面和其他的圣徒有交通团契，称圣徒为肢体，但是他不需要，就是技术上面他不需要把他的会员转到那里，因为他以后可能还要回到原来教会服侍。譬如说，我还蛮喜欢的一个神学家，他是改革中浸信会的，他叫 James Dolezal 哦，他是在加州的改革中浸信会的教会的会员。他到西敏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他就在一个改革中长老会 PCA 教会还是 OBC 教会聚会。那个时候他就把他的会员，他还是保持原来会员，他也没有变成认同婴儿洗的人，但是他是在费城的改革中长老会的教会里面聚会，在那里领圣餐等等。他就 place himself under pastoral care of that church， 在那个教会里面他是受到那个教会的牧养。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那个人因为他认定我是在这个教会的牧养和监督之下，有一群人是真的，他当这群人不只是 给我圣餐，他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为我的灵魂负责，我也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在这里聚会，我也为其他弟兄姐妹的灵魂负责，我是与他们连结，分担他们的重担，彼此督责，彼此教导，彼此勉励，一起走天路。OK， 所以，我们新福需要思想的就是，是不是三个月？是不是什么？五个月、六个月 ？Anyway， 这反正就是我们之后可以讨论，也许下个月的同工会就可以讨论，或者我们长老候选人会讨论，然后会有个 proposal 提出来给大家参考。 OK， 所以我们所谓的有限制的领圣餐或者 close communion 的这个教义，最终其实不是关乎教会会员的身份，而是关切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在乎的是只有基督徒才能领圣餐。那我的好朋友，我们在讨论这议题的时候有让我说好了蛮激烈的讨论。他说他是一个长老会的牧者，他说我们教会里面也有没有正式的会员，可是他们很忠心的在这个教会聚会，我看不出来为什么他们不能够领圣餐。那我的问题是这，然后我他说我很难想象我阻止他们领圣餐。 那我的问题就是，这就是就我刚刚所提到，就是这个教会因为没有人教导这个，所以他们现在要实行这个 close communion 会非常的困难。但是真正问题不是说他们能不能领圣餐，而是他们为什么不成为会员。因为这个教会也像我们的教会，虽然我们是改革中，虽然我们相信婴儿洗，也认为这是合乎圣经的教导，但是只有教会的官员需要任性到这个标准。你成为会员，你不需要任性心理信仰告白，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教会的任性标准。但是会员，你只要是基督徒，你只要说你委身在这个教会，委身于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你就是会员。所以没有在教义上面的问题会阻止他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所以你真正问题是，他为什么不成为会员？那就算他忠心在这里聚会 ，fine， 很好。但是他不成为会员，就像我们刚刚所讲，他其实就是宣告，在某些程度上，我不是委身这个教会，我也不受这个教会的管教。那你身为长老和执事，你怎么负责他们的灵魂？他会说，我很难想象，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就是受洗了，他已经归入主的名下，为什么不能领圣餐？我觉得这个有点思想错误，就是不是他不能领圣餐，而是你有没有想，基督的身份不是只是他受洗。如果他真的是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洗里面与主的死和主的生命联合，他必然也是与主的肢体联合，而与主的肢体联合必然有一个具体的表现，他应该成为教会的成员，这是他基督徒的身份合一的表现。听懂我意思吗？ Anyway， so close communion 的教育最终不是关乎到底他是不是有一张会员证，而是关乎他基督徒的身份。所以我们如此护卫主的餐桌。在PCA 年会，在1993年30年前，他们有一次总会在讨论是不是可以容许非会员领圣餐的决议。他们的决议到最后是不可以容许非会员领圣餐。在其中那个决议的那份文件里面，有一项我觉得很值得我们讨论，第一项第四项，他说为什么不能容许非会员领圣餐呢？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爱基督而抛弃他的心腹，心腹就是基督的，一个人不可能爱基督而撇下他的教会。 OK， 不愿意与基督教会联合的人，其信仰宣告的可信度必须受到质疑。这就是我刚刚所讲，如果你不愿意与基督的教会联合有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这是可质疑的。任何不愿意与基督子民联合之罪恶，其实它的原文我还不知道怎么翻译，是更强调任何不愿意与基督子民的联合就是罪。 OK， 这个罪，任何不愿意加入会员应该以教牧的方式来处理，也就是说应该有一个 pastoral solution， 就是你必须要处理，一个牧者一个长老必须要处理这件事情。而且那些不愿意与基督教会联合的人，与基督身体联合的人，就是排除在基督可见身体之外的人。 You're not even part of the visible church， 你根本就不是在教会之内。 Anyway， 那我接下来有附其他文件，就是 PCA 或者 OPC 他们正式的立场。 PCA 的教会执行守则或者教会治理守则 BOC Book of Church Order 58章第4条是关于圣餐的。这份文件我已经请博瑞和大家其实都应该有，我很早就分享给大家，因为有一份中文版的，是应该是他们是翻译2007年 PCA 的 BCA， 是应该是王怡牧师在四川教会他们翻译的，四川那个成都那个教会翻译的。虽然已经有点久，但是细节应该和现在的没有太大的差别，好像是简体字的。如果你们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再印，因为我觉得以后我们要制定教会治理手册的话，也许不需要那么复杂，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基本。So PCA 也就是Daniel 他们的教会，他们的教派，他们正式的立场在那个教会治理手册里面说，圣餐既然是主所指定，表明圣徒的相通，就我们刚刚讲到圣餐的意义，表明圣徒的相通， 在圣餐开始之前，一个牧师经由这个教会的堂会，就是长老会酌量之后，可以邀请所有在场中凡承认真实信仰的，凡是真的基督徒，为福音派教会之 Evangelical Church 福音教会之正规领圣餐会友者。你注意，你是一个可以领圣餐的，不是在教会惩戒之下，不是在教会之中说你不可以领圣餐的会友 Communicant 会友者。其实如果你是 Communicant， 你在我们的理解之下，你是可以领圣餐，你就是教会的会友。所以你要领圣餐不成为教会会友也是很荒谬的，可以参加此圣礼， OK， 或所有愿意参加圣餐者经过堂会批准之后可或邀请参加圣礼。这个可能就是关乎譬如说有新的朋友来，他还没有成为会员，但是经过我们评估之后他可以领，到一定时间他就应该加入会员， OK， 这是 PCA 教会的正式立场。美国信证长老会就是 OPC Only Perfect Church， 世界上唯一完美的教会啊，没有了。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我有的时候我会说那是正统长老教会。他们的正式立场是：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如果你不是一个忠实的基督教会的成员，如果你没有悔改的过生活，如果你没有寻求在主面前敬虔的行走，走天路，那么我以基督的名义警告你不要接近主的圣餐，主的圣座 Holy Table of the Lord。 这个是一个 OPC 的牧师必须他宣誓，必须每次在执行圣餐的时候要用这样的言语来警告人，我以基督的名义警告你不要来领主的圣餐。好哦，还好一个小时八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讨论想法？秀妍姐，你刚刚的问题我有回答了吗？ 有，谢谢。但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肢体他也是加入会员，然后他也是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但是他可能就是没有听到主路学这样子的教导，然后他也没有在圣经里面对于肢体的这个教育也没有认同，没有学到，没有学习到。那当然他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他也是跟我们一起领圣餐。可是这样子就是有点可惜，因为他比较没有跟肢体的连接。那请问下，那我们要如何去比如说我是这样子的人，那要如何去帮助他呢？要如何帮助我这样子呢？ 可以来听录音。那我觉得秀妍姐讲的问题是我们其实不是只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才，我们都会遇到。这就是为什么圣餐是这么的重要。圣餐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觉得很好笑，有一些弟兄姐妹会很在乎领圣餐，可是他们完全不在乎，不参加主日学，也不在乎圣餐的意义。可是这就是我们之前说，有些人很，因为他们对圣餐理解是好像那圣餐有点魔术的效用，所以我很在乎领圣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时常讲，有的时候我是半开玩笑，我就是在嘲弄你们，嘲弄我自己啊！我们是非常注重圣餐神学。那 yeah， 我们非常注重圣餐神学。为什么？因为你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你还是一样领，但是如果你对圣餐你没有仔细去思想圣餐的意义，在圣经中，我们主教导我们，从不同的经节之中教导我们，他赐给我们这圣餐是多么的宝贵。其实你失去的是什么？你失去你不是你的神学不够好，或者你神学残缺。是你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你缺掉了那个恩典，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领受的那个恩典，你不知道我真的是吃主的肉喝他的血，我不只是纪念他，我领圣餐的时候与我站在我前面站在我旁边站在我后面弟兄姐妹，我们是同领主一个身体。 So every time， 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感谢主，就是我们这一年来是 Daniel 牧师来，他每次教导，那 我相信新福以后会继续这个。我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都、啊、 我都不像以前，因为以前就算你概念上知道这个，可是你领圣施行圣餐的人他不在乎，给你一片小圆饼，然后就是公式化的。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们至少在心腹领圣餐的时候有所差别。你每次经过，因为主就是要定义他的 minister， 他的牧者，每一次在施行圣餐的时候，不是只是递给那个饼，递给你那个杯，他是忠实的在 institution of the Lord's Supper， 在每一次在讲这个的时候，那个都是圣餐的一部分。所以你每次领受，也许不是全面，可是因为你知道的更多，你就领受的更多，就是这样子嘛。这就是为什么神学这么重要。所以怎么帮助他们呢？听到、学习、参加团契等等等等。所以领圣餐不是我主日我皱起眉头，我非常的专心，然后我就可以很虔诚，我就领圣餐。No， 如果你平常不是一个好基督徒，领圣餐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Yeah。 那传道，可不可以请你以后，成为牧师，然后每一次为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可不可以再一次的，就是，教育我们，加强我们这些的观念？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就是他可以他领圣餐，可是常常就是比较没有跟肢体的连接，那也帮助他在属灵上面的成长，就是说，一次一次的在领圣餐的时候，这样子的教导孩子们，让他们也看重，这个圣餐的意义大到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想象中那么单纯。 Yeah， 就是我觉得 Daniel 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你我，所以我超喜欢，我每一次他来施行圣餐的时候，我都非常 I always look forward to it。我有时候会跟他开玩笑说，我不知道我今天喜欢你的圣战还是喜欢你的讲道，就是，所以你注意我每次那个我的录音，我都把他的圣餐那部分，我也把它放到我们的录音里面去，所以你仔细听。所以一个忠实的牧者，不只是我，不只是 Daniel， 任何一个忠实的牧者，圣餐不外乎就是一个 visible word， 一个可见的讲道。所以在那个可见的讲道之中，当你在宣，你在 institution of the supper 的时候，你在我们主被卖的那天晚上，你不只是只在那个，你要解释，你可能不是每次解释每一个层面，但是你每一次都会解释，一定都有解释，一些提醒，一些勉励，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要借着你明白一个恩典，你领受这个恩典就越多， right？ 你越明白，你越活的圣徒的生活就越有活力。而我觉得圣餐之宝贵，就是它是我们主他自己设立一个我们可以不断重复使用，我们眼睛看得到、尝得到、摸得到的那个恩典，恩典的媒介。所以你每一次，因为只有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可是你每一次应该都要想办法提醒你自己，提醒你所牧养的人，圣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用不同的层面。所以你仔细听 Daniel， 他每一次都会提到，都有一些不同的层面在里面。对， 啊，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在台湾的教会普遍，就是如果你在哪一间教会受洗，那你好像自然而然就会成为那个教会的会员，他们并不会有一个特别的，比方说可能要加入这个会员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就是流程，这样通常。好像我自己的经验也是，我在长老教会受洗，然后我就自然而然成为那个教会的会员。 Yeah. 那我当然享有那个应该要遵守的，然后还有享有那个利益，就是当那个会员的那个利益。那比方说像这样子，我们如果现在已经很明确在另外一个教会，就像我这样，我虽然在那边受洗，我有那边的会籍，但我已经在新福，然后也加入新福的会员。我是不是应该不可能可以同时成为两个教会的会员 ？Yes， 你知道你讲的问题就是在台湾的，我觉得在美国教会也是啊。可是如果你在美国是隶属一个比较有制度的，那个教派的话，你可能遇到的问题比较没有那么多，因为你会比较你 既然会属于那个教派，你可能就认真看待这个你的会员的身份。所以当你离开一个教会的话，你会 transfer 你的会员到另外一个教会会员。所以如果按照我们刚这样的理解，你并不是，你没有办法同时属于两个教会， right？ 但是你可以在，譬如说你在你是实习生或者什么，因为工作关系，你当然也可以说这两个教会的人都可以牧养我，但是真正来说就是你应该是隶属一个教会，你是在这个教会聚会。所以但是实质上对我们来说，尤其在台湾来说，有没有什么差？应该有差，可是没有差。就像我们中间有人他可以成为会员，然后不跟任何人说他就可以走掉。那我跟我们的好朋友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他就想 yeah， 他时常看到有人上礼拜他好变成会友，下个礼拜你就再也看不到他。Doesn't matter。但是真正的应该就是说，譬如说你以前是在从小受洗的教会长大，但是你之后已经不在家乡住，你已经移到另外一个城市了，那你应该把你的会员转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的那个你的现在尾声的教会里面。对，所以实践上面和我们该做的在我们的处境之下真的有差，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不该做，你听懂我的意思吗？那我们应该就尽量做我们中心的，那其他的人能做或者那个就不关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以琳姐，你那边 OK 吗？ OK。 Yeah。雅文，你们那边 OK 吗？郑杰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OK， 可以。 OK， 怡馨 OK 吗？梦怡 OK， 好。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对，我们以后还会有再有一些讨论更具体的落实。所以这个礼拜的话，我想 Daniel 应该还会就是会再提醒。然后之后我们就会越来越落实这个 close communion 这个教义。Okay。 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帮助我们思想。有的时候，教会会员这个东西在，尤其在华人的教会、台湾教会里面，觉得是一个累赘的东西。也没有圣经基础的东西，也是不必要的东西，甚至是会是讨厌的东西、不好的东西。但是愿经过今天的讨论，我们看到这是多么可贵的，也是你的命令，也是你的旨意。而这个与我们领基督的身体、领圣餐是不可分开的，也就求你让我们在思想这些恩典的时候就越加领受这些恩典，就像我们越加明白圣餐的意义，就从每次领圣餐所领受的恩典就越多啊，真的也是如此，就是你的恩典就是如此的运行。我们懂得越多，我们操练越多，我们领受的就越多。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求你让我们今天晚上都有好的休息，明天也祝福，也求你保守祝福明天幸福的聚会。我们是大概有四五个月以来第一次恢复一堂的实体聚会，也保守所有的弟兄姐妹，也让所有来到聚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都受益，都明天也有圣餐，也祝福 Daniel 牧师今天他晚上的准备，他们明天要来。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感谢，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爸，我想问你想看礼拜三的查经内的，我想问一段经文。 啊。 我问那个，问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31节那个。 OK， 好，怎么样？ 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 对。 那前面有讲说， 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是第一是使徒，第二先知，第三是教师什么这样子。然后你那边有讲到说时间到了之后就不会再有使徒和先知，就是可是我们之前教会就是常常有就是这个更大的恩赐，可能就是会说你会有先知性的恩赐，或是你会有异梦什么的这样。然后因为你那时候有解释到这个，可是我还是不太了解的，因为什么他要讲说我们要求那更大的恩赐才能。 Yeah， 我就稍微讲，你可以回去再听。那更大，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里，恩赐的确是有先后次序，也有其重要性和，你要说大小之分而，也可以。那，做先知讲到的恩赐是胜于做方言的恩赐 ，OK？ 但是，我们也认知，有一些恩赐是我们所谓的 extraordinary 恩赐，或者 extraordinary 职分，或者特殊的职分，而这些职分已经不再有了。这些职分都是关乎于上帝直接的启示，上帝直接的对他的子民讲话。OK， 为了要见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为什么会说这些启示不再有了呢？我简单的讲，之前我们已经有，尤其《使徒行传》讲到的时候也有讲，所有的启示，我们是不是承认都已经完整的在这本圣经里面？如今新约已经成立了，《哥林多前书》写书的时候，《使徒行传》写书的时候，新约还没有正典，还没有成立，对不对？但是我们一旦认为上帝完整关于他对人如何得救，他对人的旨意都完整的、全备的、无误的收集在这圣经里面，我们也就必须说，关于这一类的恩赐和这一类的职分也必然要停止。否则，如果今天有人说我还是先知，那这一类的就是先知和使徒，其实还有传福音的，但是我们就说先知和使徒好了。这一类的已经停止了。我刚说传福音的不是我们现在说传福音，是像腓力那种传福音的。这一类的职分和恩赐现在都已经停止了，但是仍然有常态的，就是教师或者牧师，这些就是借着启示，透过启示，凭着启示，按照启示，依靠圣灵，不断的在造就基督的身体，这些还是有这些恩赐，这些我们就是说 ordinary 或者常态的恩赐到现在还是有。那我们也会说医病赶鬼这些恩赐，我们当我们说停止的时候，不是否认现在上帝不会医病赶鬼，而是说已经这种常态性的事工，为要见证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这样子的功用已经停止了。但是有的时候仍然是有神迹奇事，上帝仍然可以，但是不是借着这些东西来印证他是上帝的儿子，而是上帝他仍然可以凭着己意施行恩典。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主要的是关于圣经论。如果我们要承认圣经是全备无误完整的，那你还要说现在还有使徒还有先知，我直接领受从上帝的话语，约翰欧文就会说 OK， 除非你要否认圣经之外还有其他的启示，圣经自己讲，如果你在这个预言上面添加一撇一字都是受咒诅的，如果你要说还有的话，那你就是异端。那如果你说你是使徒和先知，你现在所领受上帝的恩典跟圣经是一样的，那就是多余的。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我们现在会说，有人要说自己是使徒和先知，我们会说那是不符合圣经的。其实那个不是在最重要的，他是在否认圣经的全备完美。就这样子 OK， 这跟上帝的启示有关系。OK， 好，还有问题的话，如果礼拜天有机会给我再问。OK， 还有其他没有？好，谢谢大家，明天见，拜拜。